嗱，上一次咧，其实同大家已经系开始咗约书亚记，我哋讲咗约书亚记嘅介绍。嗱，今日咧要讲第一章。嗱，其实今日嘅信息都几应节。头先我哋都听见阿 Lee 同埋 Cindy 啊，话刚强壮胆喺新嘅一年，我哋点样能够学习刚强壮胆，系有坚强嘅信心。嗱。上一次同大家讲咗约书亚记嘅背景，摩西已经去世，约书亚承继摩西成为以色列人嘅领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其实呢个是一个好艰难嘅任务嚟，要成为以色列人嘅领袖已经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仲要成为摩西嘅接班人。你想想，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几伟大的领袖，你要成为一个这么伟大的领袖的接班人谈何容易。虽然我们等阵会见到其实摩西都有他失败的地方，但是不失为一个伟大的领袖。我们一起来看看，神的确是能够兴起一个合他心意的摩西的接班人。在约书亚记24章31节，就是约书亚记差不多最后的部分，经文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无论约书亚在身或者他已经去世，只要那些曾经见过神怎样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有神迹奇事的这些长老还在这里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怎样？他们都尽心来到侍奉耶和华。这个是在树摩西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见到的。我们一起来看看神怎样兴起约书亚成为一个刚强壮胆有坚强信心的人。今天会跟大家看一共是有六点。第一点，要成为一个刚强壮胆信心坚强的人，是要首先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约书亚是清楚明白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旨意，在树约书亚记的一章一至到三节，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很清楚给约书亚他的指示，你要起来，你要过约旦河去到应许之地，凡你所踏足之地，我都会赐给你们，就是好像我应许摩西一样。神不单止是给约书亚有清晰的指示，人民亦都给约书亚有很大的认同。我们知道旧的一代以色列人不听话，死晒在旷野，新的一代呢，他们说，我们如何在一切的事上服从摩西，我们现在也一样服从你。神给他指示，人民亦都服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其实神给约书亚的指示是非常之清晰，应许之地的边界非常之明朗。究竟这个应许之地是有多大？你看看约书亚记的一章四节怎么说，南边去到旷野，乜嘢旷野啊？阿拉伯旷野。北边去到黎巴嫩，东边去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唔系约旦河，若果系去到约旦河，东边就唔系咁大啦。呢个地一路系去到幼法拉底河，你谂下有几大嘅领域。西边呢，去到日落之处嘅大海，就系地中海。四方面四面的边界，神都清楚讲给约书亚听。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需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说我怎样能够明白？ 神的旨意就在他的话语里面，在圣经里面。你不明白的读神的话语，你说我读完神的话语我都不明白，那你可以照雅各教我们去祷告，求问神。雅各书的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去求问神，神一定会是给你智慧能够明白。我很清楚，我知道神在我自己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我宣讲他的话语，他要我教导他的话语。正如好像保罗说如果他不去传福音的话，他就有祸。在约书亚的情形非常之明显，神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他不是说起来征战，他说你要起来过约旦河，我这个地已经赐了给你，你们需要做的就是过约旦河去领取那个地。你想想神的恩典是有多大。除了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要刚强壮胆有坚定的信心的话，我们要记得神以往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第一件事神要约书亚做的，就是记得他怎样帮过摩西，怎样帮过以色列人。在《约书亚记》的一章三节，神说我所应许摩西的话，我同样都会应许你。在一章五节他又说，我怎样同摩西同在，我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一章九节他说，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有没有看到啊？你去哪里我都同你同在，神说我不会丢低你，我不会是撇低你。我逢亲应许过摩西的，我照样在你的身上，我应许在你的身上。神吩咐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我相信当时他已经是挺勇敢，但是可能当然都有少少的惧怕。所以神同约书亚说，我无论同摩西的关系怎样，我同你的关系一样，我无论在摩西身上做了什么神迹奇事，我照样在你身上会做。总言之，我为摩西所做的一切事，我照样会行在你的身上。其实在说圣经里面，我讲过是刻意这样给我们见到，其实摩西和约书亚的经历是非常之相似。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两个都见过耶和华的使者，两个都要在脚上除低他们的鞋，因为他们所立足之处是圣地。圣经是刻意地告诉我们，神怎样带领摩西，他一样是带领约书亚。所以当神是有新的任务给我们，我们要记得神以往的作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见尽很多的神迹，见到神的大能，他们被出埃及已经有十灾了。出了埃及之后去到红海，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神连红海都打开，能够给他们经过。去到旷野没东西吃，天降玛拿，鹌鹑都有得吃。没水喝什么？磐石出水。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究竟有多少人，圣经没有讲到，但是在民数记的第一章讲到摩西第一次数点人民的时候，就有六十万的男丁。六十万的男丁，如果每个人有一个太太，有两个仔女，你就知道当时出埃及是有二百五十万人。如果神只是打开红海一条很窄的路，两个人要两个两个咁排队过去嘅话，正係嗰条队都係八百里咁长。八百里咁长嘅队，你要行过红海你需要六十日，你需要两个月。有人计算过，若果要一晚经过红海嘅话，神係需要打开红海三里咁阔。 三里的旱地来到是给以色列人经过，你想想这个是多大的神迹。只是讲到在旷野的生活就又是、不得了。二百五十万人要吃多少东西、每日要吃一千五百吨的东西，一吨是2240磅，一日你要吃三十万磅的东西。三十万磅啊，你找火车走去运输啊，你架火车需要一里那么长，日夜地来到运输，这个只不过是一日而已，四十年了，神是供应给他们。水就更加不得了了，除了要喝的食水，你说要啲水来抹下面洗两只碗，你一日都需要是一千万加仑，一日一千万加仑，你又是用火车来到运输，那架火车要九百里长，朝晚这样来到运输，四十年了。你想想多大的神迹，以色列人见尽这些神迹，但是当神叫他们过约旦河去领取应许之地，他们怎么都不够胆，怕到半死。他们倚靠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知道所倚靠的是大能的神的话，见到神在我们身上以往的作为，就能够帮助我们知道神将来亦都会怎样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约书亚、承继、摩西，神首先要他做的就是回顾以色列人以往的历史，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有几大的神迹奇事。我们要刚强壮胆，除了第一点我们要清楚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才能够刚强壮胆有勇气。你看看一章六节，你当刚强壮胆；一章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一章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一章十八节，不是神讲了，今次是人民来到是同约书亚话，你只要刚强壮胆。我们见到第一章里面刚强壮胆出现了四次，你就知道刚强壮胆是经文的重心，亦都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早在申命记的三十一章第七节，摩西临终的时候就已经是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你说为什么要叫约书亚这么多次刚强壮胆？约书亚是不是一个胆小鬼啊？当然不是。你看看出埃及记的十七章，我们上次讲过，摩西是叫约书亚去迎战亚玛力人，这个需要很大的胆量。他们刚刚出了埃及，以色列人根本不是一个很强盛的军队，亚玛力人就来攻打他们，你是需要有很多的勇气。我们见到约书亚是骁勇善战，民数记的十三章呢，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去窥探，十二个探子其中一个就是约书亚。你想想，要深入敌人的阵地，深入敌人的国家去窥探，是要多少的胆量，真的不简单。最大的胆量还是怎样？回到去以色列人那里跟以色列人说，喂，迦南地是有多漂，但是十个探子和其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怎样？不肯进入迦南地。他们甚至说要用石头来到抌死约书亚和迦南。但是他们两个仍然都坚持他们的信心。那你想想，约书亚已经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人，那为什么还频频叫他要刚强壮胆？原因很简单，约书亚要去打敌人他不怕的，他要跟人来到周旋他不怕的。但是我们知道入了去迦南地，很多的战争都是属灵的真战，不是再跟人打的，所以是要叫他有刚强壮胆的勇气。就例如打耶利哥城，你看看神叫约书亚要吩咐士兵，你带埋祭司，带埋啲号角，每日围住耶利哥城行一圈， 第二日行两圈，第三日行三圈，第七日行完七圈吹号角，大声叫，个城就会冧噶啦。约书亚打敌人，佢都唔惊，佢点样面对嗰啲士兵啊？将神嘅话语话俾佢哋听，嗰啲士兵会点谂啊？哇！我呢个领袖唔系 short 咗就傻咗啊！冇人敢打仗噶，点可能咁样打仗噶？敌人破城而出攻击我哋嗰阵时，我哋喺度围绕住氹氹转。佢哋破城而出，我自保啊，定系我救祭司啊？祭司唔识打噶、啊，喂，有咁嘅事嘅？系啊，神就系咁样样嚟到叫佢嚟到打耶利哥城。嗱，我哋都系一样，好多时唔系神冇喺我哋嘅身上有明确嘅指示，但系我哋都认为唔可能噶。哇 ，short 嘅呢件事做唔到噶。但我哋有冇谂过啊？喺人嚟讲系做唔到，但系神嚟讲咧，凡事都能。所以我哋见到，当神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首先佢要约书亚记得佢以前点样帮过以色列人，然后佢要约书亚有刚强壮胆嘅勇气。有咗神的指示，记得神以往的作为，有咗刚强壮胆的勇气，我哋仲要点啊？要依靠遵行神的话语。其实能够刚强壮胆的秘诀，就是能够遵守神的话语。神要约书亚依靠他的话语来到执行他给约书亚的任务。其实当神呼召约书亚的时候，他手上的圣经只有摩西五经，是摩西所写的律法书。神对约书亚说，我命令你进入迦南地，全部的计划作战的蓝图全部在律法书里面，你就照住去做。神甚至是教约书亚怎样来到掌握他的话语。在《书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怎样讲啊？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个亦都是诗人在《书诗篇》一章二节所讲，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John Bunyan 这个清教徒，他曾经讲过，他说一是就圣经使到你远离罪，一是罪就会令到你远离圣经。真的很有意思。一个人与神同行，他读神的话与神的话语会帮助他远离罪恶。但是当他离开神，他不再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罪就会令到他远离圣经。非常非常之的有意思。你可能会问，喂，打仗同埋神嘅律法有乜嘢连带嘅关系啊？匪夷所思噃。但系你要知道，佢哋打艾城嗰一役，就真真正正系同神嘅律法系有关。当有人唔守神嘅律法嗰阵时，佢哋就打输仗。就系阿干呢一个士兵，佢系攞咗当灭之物。耶利哥城的战利品不是属于以色列人，是属于神。为什么？初熟的果子。第一场仗是初熟的果子。战利品是属于神，不是属于以色列人。他不可以是据为己有。当他据为己有的时候，他就是没有遵行到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打输仗。所以我们见到真是一场属灵的真战。其实早在《述出埃及记》的十七章，我上一次都有跟大家讲过，已经是属灵的真战。记不记得跟亚玛力人来到打仗啊？约书亚在地上跟亚玛力人真战，摩西呢在山上举高神的杖，以色列人就打赢仗。当摩西累了，两只手垂下来，以色列人就打输仗。到最后要两个人在摩西两边高举他两只手，才能够以色列人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一场其实就是属灵的真战。其实在约书亚记里面， 的真战都是属灵的真战。我们说过，其实在新约都是一样地教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读完以弗所书啊？我们打属灵的真战怎样打？穿上全副的军装，其中军装最重要的一件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旷野被撒旦来到试探，他是怎样回应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生命记里面，都是神的话语，来到是敌对撒旦。所以我们见到圣灵的宝剑就是最好打那属灵真战的武器。其实我们上次都讲过，约书亚记其实就是一场属灵的真战，亦都是预表住末世另外一场的属灵真战。我们讲话耶稣基督和约书亚的名字都是一样，打两场仗都是很相似。在算末世，耶稣基督将会是带领众圣徒回到来世上，战胜撒旦，战胜敌基督，统治这个世界。约书亚记可以讲得就是启示录的预言。我们在书这个系列里面，我会指出有很多约书亚记和启示录相同的地方。神要约书亚昼夜思想他的话语。这些话语包括什么？这些话语是包括了物质和灵里面的需要。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从来不需要担心食物，不需要担心水，天降马拿磐石出水。但是当第五章约书亚记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就怎样？马拿不再出现了，他们需要自己去找嘢食。神亦都吩咐约书亚，他说三日你就要过约旦河，你去预备食物。食物是什么？是物质上我们的需要。没有了食物，你不需要，你不要说打仗了，叫你行过约旦河，可能你都没力去行。所以这个是很需要物质上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怎样教我们，不要只是挂住物质上的需要，灵里面的需要更加重要。这个就是生命记的8章3节，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没了食物固然不能够打赢仗，但是没了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够打胜撒旦，不能够胜那属灵的真战。所以灵里面的预备亦都是很重要。约旦河不是一条河仔来的，不是一条细的河来。神叫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但有没有告诉他们听怎样过？完全没有讲过，只是说你们预备食物，三日你们就渡河。约书亚没有去通知他的将领，喂，你们起条桥吧，唉，起条桥行过去。他亦都没有说，你们造船，造完船我坐船过去。我们没有怎样过河，他不知道，三日就要过河。我们说神已经将迦南地是赐了给以色列人，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过河去领取那应许之地。其实这个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约书亚记和另外一部新约的书很相似，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刚刚读完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听什么？所有基督徒都是满满地有灵入面的福气，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福气，每个人都像亿万富翁那样，那么有福气。上个礼拜三祷告会，Winnie 姊妹帮我们分享了什么？每个基督徒原来这么有福，他找到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听，基督徒是多有福气。就是我所说，个个都亿万富翁的，但是你看下好多基督徒不似亿万富翁，灵入面好似乞衣咁，好似乞衣咁喎。喂，唔係话佢哋冇钱喎，个个有楼有车㗎喎，係灵入面好似乞衣一样。神俾我哋咁多个福气，你唔去活出嚟嘅话，唔属于你㗎。 呢、這个就系约书亚记话俾我哋听，就系、是、好似神将迦南地俾咗以色列人，第一代嘅以色列人叫极佢都唔肯过约旦河去领取那地，你唔去领取就唔属于你，所以第一代全部死喺旷野。第二代咧，佢哋愿意过约旦河。嗱，我哋基督徒都系一样，神俾咗好多属灵嘅福气俾我哋，就系、是、以弗所书话俾我哋听。但系当我哋唔去活出嚟嘅时候，呢一切都唔系属于我哋。嗱，呢个正系以弗所书同埋约书亚记入边其中嘅主题。嗱，唔单止我哋要昼夜思想神嘅话语，仲要遵行神嘅话语。喺树约书亚记嘅一章七节，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一章八节，好使你谨守遵行者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注意经文话是遵行一切的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然后你才能够得到顺利亨通。你不去行出来，这些福气完全都不属于你。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怎样遵行神的话语的？选来遵守的。这节经文、我可以遵守，我喜欢。这节经文呢，不要搞我了。为什么？那节容易遵守的嘛。这节哇，吉到正。好难做的，不好了。你问了他为什么你不去遵守啊？他说、可能不是神的密事呢，这节经文。那节就是神的密事。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全部圣经都是神所密事的。若果你今天拣选，你说这节经文我去守，那节经文我不守，这节经文是神的密事，那节不是神的密事，你是哪个啊？你就是神啊，由你决定啊。我们不是神啊，我们不可以作决定。神叫约书亚是要守一切的话语，这个一切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亦都有好多嘅基督徒，佢哋读圣经原因就係因为佢哋係为咗灵修嘅需要。佢哋灵修读神嘅话语，就好似读书交功课一样，喺头脑嘅知识唔係有心去遵行㗎。所以有好多基督徒点解咁软弱无力，点解冇生命嘅改变，点解冇生命嘅见证啊？就是他们不在一切的话语上来到遵守神的话语。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其实在读圣经之前，我们都需要做祷告。一个怎样的祷告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有些什么东西要我们去遵行，就将这些教训给我们。亦都是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见到我们的生命中有些什么需要改变，然后同神说，无论你在任何的事上教导我，我都愿意去遵行。不要下爬轻轻做这个祷告，神可能真的会告诉你，你生命当中需要怎样来到改变，到时你不改变就不行。但是读圣经不是头脑的知识，我们是要遵行，我们是要将属灵的福气活出来。我们在住读经之前，我们都需要做这样的祷告。注意经文不单止说在一切的事上要遵行，还说什么？不偏离左右。在一切的话语上是什么？是量。我们时时都说质量质量，是吧？一切是量啊，在几多的话语啊，全部啊，所有啊，一切啊，这个是量来的。质素呢，怎样来到遵行啊？不偏左右。千祈不要得过且过，我们是要尽心尽意来到守神的话语。这个是质和量的问题。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还要记得是迫切咁嚟到服从神嘅命令。 我们见到约书亚立刻就服从神的命令，在《约书亚记》的一章十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当神给了他命令，约书亚就立刻讲给官长听。神吩咐他预备食物，我们刚才说三日渡河，他都不知道怎样过河，他完全不知道，但是他就去服从了。你想想他有几迫切去服从神的命令。好多时我们说，哎呀，你神啊，你清晰指示给我听，我要知道你全部的计划我才服从。约书亚呢？不是，他一点都不知道，他就去迫切服从神的话语。这个就好像诗篇119篇第60节，诗人说，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诗人说我好迫切咁样嚟到系遵行你嘅命令。好多时当我哋读咗神嘅话语，我哋唔立刻去做嗰件事，就会唔记得咗。你越系迟延嘅话，你会做嘅机会就越微。我哋要立刻去做，我哋要立刻去服从神嘅命令。喺《诗篇》119篇59节，就系之前嘅嗰节经文，话我思想我所行嘅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则。诗人说，当我思想我应该怎样来到行这条路，行我应该行的路，我就转向你的法则。你的话语就是指引我行路的方向，你的话语就是指引我的道路，最佳的指示。我们见到这个正是第一代以色列人的问题，神叫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不是立刻去做，结果一条应该行11日的路，他们行了多少年？42年，真的很可怜，11日的路行了42年，还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就是因为他们迟延没有去遵行神的命令。施布真他说，我们好急于去犯罪，我们应该怎样？其实我们应该急于去服从神。当神是有清楚的指示告诉我们应该要怎样做，我们就要立刻去做，千祈不要迟延。这个是约书亚记教我们。很多时我们都怪神，说神好迟延来到是回答我们的祷告。祷告了这么久神都不回答的。但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因为你拒绝服从神？很多时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希望神会立刻应许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有没有立刻去服从神的命令？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若果我们不去服从的话，我们不能够得胜。在雅各书的4章17节，为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不去做的话，这个就是你的罪。最后一点，除了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迫切地来到服从，我们还要明白神话语的权柄。这个是很重要。你看看约书亚记的1章2节，神命令约书亚，约书亚就怎样？1章10节，命令官长。跟着怎样？1章11节，官长命令百姓。有没有见到那个次序啊？是由神的话语开始，命令官长，官长命令百姓。百姓怎样回应啊？1章16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这个亦都是教会的模式。教会是神的话语来到带领，话给领袖听要怎么做，长执听，然后长执讲给会众听。但是很可惜，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都是用什么？都是用民主制度投票方式。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模式，不是由人来到带领，是由神的话语来到带领。当年以色列人若果他们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话，怎样？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不能够进入迦南地， 如果第二代都是这样的话，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就是因为十个探子赢了两个探子，多数赢了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所以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死在旷野。我们看到加纳和约书亚就是那两个探子说应该进入迦南地，他们能够见到进入迦南地。在说四十年后，神再次命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今次他们明白权柄在哪里，权柄在神的话语，不是在树那十个探子里，他们听神的话语，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喜欢听神的命令，我们喜欢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们就是说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圣经一次一次地让我们见到不是的，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未必是对，而且往往是错。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说，我们要看看神的话语怎么说。提多书的二章十五节，或者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保罗和提多说，你不要被人看低你，你年纪轻，但是权柄不是在你的身上，不是在人的身上。你只要讲出神的话语，权柄在神的话语那里，你要用这个权柄来到责备人，这个很重要。我们会怎么做啊？一起坐在一起投票啦，少数服从多数啦。一投票的时候，个个望住主任牧师怎样投，见到人多的就怎样埋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曾经试过就算是要执行纪律要处分人，都是一样投票，不是看圣经怎样做。我拒绝投票，为什么拒绝投票？投票都没有用，你不看神的话语怎样说的话，投票来做什么真的没有用，所以我拒绝投票。你若果说教会请客庆祝，去哪里哪间餐馆买餸啊，这些东西你投票投到够，我一点都不 care， 你投到够。但是你说要用纪律来到处分人，跟真理有关重要的事，你绝对应该看看圣经怎样讲，而不是说自己去作出决定，不是说将权柄放在人的身上。你说不是说我们圣经教我们要做众人以为美的事吗？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吗？这节的经文应该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里不是说众人觉得啱的事你就去做，读经是要看前文后理，不可以断章取义。如果你将后面那节的经文断章取义拿了出来，那就变了众人认为美的事你就去做了。但是这节的经文是有头有尾，它前面讲什么啊？不要以恶报恶，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至到四十八节所讲。你们曾经听过有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基督说我现在话给你听，有人打你的右边面，你连左边都被他打埋；有人拿你的内衣咩，你连外衣都被埋他。嗱，耶稣基督是不是说废除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然不是啦，前面的经文五章十七节先至讲咗，耶稣基督话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冇可能废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咁啊点解啊？在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系俾公嘅，在公立场，俾嗰啲政府俾嗰啲官方嚟到处理，佢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唔系我哋自己私人立场嚟到做。私人立场应该怎样啊？宽恕人拿你的内衣咩？外衣都给埋他，人打你右边面咩？左边都给埋他打，这个是私人立场，有在公和在私。但是当我们做得好，我们不以恶报恶的时候，众人就以为是美事。有没有见到个次序的问题啊？ 不是说我们走去做众人认为美的事，而是当我们做得啱的时候，众人就会以为这件是一个美事，那我们就应该去追求。千祈不要始末倒置，不是说我们跟着人家做，是我们做了些事出来，人家认为是美事。你怎么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啱的？你睇埋有好多其他嘅经文，新旧约都有讲，喺树箴言嘅三章四节，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嘅眼前蒙恩宠又聪明。喺神同世人嘅眼里面，新约咧，哥林多后书嘅八章二十一节，我们留心行光明嘅事，不但在主嘅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呢啲係同樣嘅經文講嘅係一樣嘅嘢。所以唔係話眾人以為美嘅事我哋去做，呢度包括世人嘅。如果世人認為美嘅事我哋基督徒去做就大件事。但係我哋做出嚟嘅做得啱，世人可能認為係美事。唔好始末倒置。我哋要知道一切嘅權柄是从神的话语而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教训了众人，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文士的权柄在哪里？文士的权柄在自己的身上，文士的权柄在他自己的话语上高，他们甚至是会引用其他文士、其他拉比的教导。但是耶稣基督呢，他的权柄在神的话语，全部都是神的话语，甚至他自己就是神的话语。在约书亚记的八章三十二节，经文说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约书亚将全部摩西的律法抄在石头上，然后三十四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造就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他还怕着以色列人看不到他手抄的律法，他宣读摩西的律法一次给以色列人知道。约书亚非常之着重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权柄。在说箴言的二十九章十八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在说和合本有个括弧写住，异象是什么意思啊？是默示，从神而来的默示，从神而来的启示，神的话语。任何地方没有神的话语，不宣讲神的话语，那个地方就失去控制。我们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不宣讲神的话语，我们的家庭就失去控制。在社会不宣讲神的话语，社会都会失去控制。这个正是美国的问题。在公众的场所不可以挂十戒，不可以是祷告，你不去宣讲神的话语，社会就失去控制。我们现在见到美国这么多的罪恶，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社会宣讲神的话语。国家不宣讲神的话语一样会失去控制。你说国家不是应该政教分离吗？这个正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国家立场都是宣讲神的话语，不宣讲神的话语的话，国家都会失控，教会都是一样。我们不宣讲神的话语就会失控，不是民主制度，不是投票，你是要看神的话语怎样讲，而且是要在一切的话上不偏左右跟随神。若果不是的话，教会都会失去控制。在《树约书亚记》的一章十七至到十八节，百姓回答，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吩咐他的一切话， 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有没有见到啊？一切的话语又重复出现两次，很重要。一个属灵领袖最好的测试是什么？有没有人来跟从？你看看，有人说哎呀不是啊，约书亚和加勒没有人跟从啊，个个跟从那十个探子啊。其实当时的领袖是谁啊？当时的领袖是摩西。我讲过摩西是很伟大的领袖，但是他都有失误的时候，他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个是他一生的遗憾。他亦都不是在一切的话上遵行神的命令。在民数记的二十章，我们见到在加底斯这个地方，人民没有水饮，埋怨神和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出水，摩西怎么做啊？摩西没有去吩咐，他以杖击磐石出水，所以神罚他是不得进入迦南地。若果人民和领袖都是跟从神的话语的话，是会有百姓人民来到是跟从他们的领袖，就是好像约书亚，他命令官长，官长命令百姓，有没有人跟从？有，还是一切的事上。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到看看怎样能够刚强壮胆又坚定的信心。第一点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的话你去读经，读完你都不明白的话你求问神，那位口赐人恩典不责备人的神，他是会给你智慧。明白了神的旨意，你就要明白过去神的作为。我们每个人能够信主，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奇事，但在我们的身上可能还有其他的神迹奇事。我们要记得神以往的作为，才能够刚强壮胆，好像约书亚那有勇气打那属灵的真战。跟住我们是需要依靠遵行神的话语，有质和量，量来讲在一切的话上要遵行，质来讲是要不偏左右。我们还要迫切这样来到服从神的命令，不要拖延。如果我们拖延的话，十一日的路程就会行了四十二年，还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第六点，我们要明白神的权威所在，就是祂的话语。祂的话语就是神的权柄，不是民主制度，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愿神祝福祂的话语，愿神怜悯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约书亚记，感谢你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教导，愿意我们都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将我们属灵的福气是活出来，除非我们将它活出来，这一切都不是属于我们。让我们都是不要好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肯遵行神的话语，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能够遵行神的话语，能够作出美好的见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